永恒的麦力特别感谢今天的嘉宾张嘉琳为我们所带来的珍贵的这些录音。明天永恒的麦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明天永恒的麦力这里再见。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几何能够得到